指的魔仙传说呢，为观众也是强力推荐的这部诚意满满的合家欢动画魔仙传说将会在1月13号登陆内地大荧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重庆旅游携手 MyF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重庆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难得有情人，来自关淑怡。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挚爱巡回演唱会呢，北京站将会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会在12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三。蔡依林、萧亚轩两大舞曲天后携手开秀。十年前蔡依林的演唱会上，两个人长达5秒的激情拥吻呢，曾引发广泛关注。而如今的两大天后再度同台，挚爱演唱会的大乱斗模式也是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呢，更有张韶涵、小 S、李荣浩、人生兄弟黄子佼共同挑战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大的折页书爱情字典，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快白天，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处处，我的马车处处处，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处处处。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 聊什么？ 还说的句子让人发笑。 做什么？ 白兔的一首爱我就大声说，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5，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吴建豪在北京举行了新专辑音乐不羁记者会，吴建豪也是全程参与了新专辑的创作，表达了自己内心的音乐想法，将最地道的街头风格带给广大乐迷。而环球音乐大中华环球中国董事总经理吴桂伦先生也是亲临发片记者会现场，并为他送上了一幅镶满紫色水晶的VN 的 logo 画框。BG 吴建豪希望他在他所擅长和喜爱的众多领域上取得更多成就。当然在记者会现场呢，曾经同 F4 成员的周渝民、言承旭和朱孝天也是纷纷录制 VCR 来祝贺他的新专辑发行。隔空重聚的珍贵画面呢，为现场的粉丝和媒体朋友们也带来了无限的感动。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送上来自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My FM 100.5。

听到旋律的一瞬间，你的字眼那么明显， 想写首歌让你听见，代替我对你的想念。当我按下了琴键， 当我听见了声， 再只是虚言，黑白之间弹出了彩色的画面，呼吸在原音幅度在你耳边， 黑色的昨天是过境迁，白色的透明出现，时间按下了和弦，成全我们的表演。 黑白之间弹出了彩色的永远，时间经过的都是你我之间。 也许等待是一种考验，就在听见你的永远之前，音乐停止了，爱蔓延。漆黑的夜空的房间， 听见，代替我对你的想念。当我按下了指尖， 当我听见了声音， 爱对我而言不再只是虚 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就会在全力深入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临近年末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的压力都非常大哈，在压力大的时候呢，会做什么事情来放松心情呢？听音乐、散步还是喝茶？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所有的放松活动中，阅读舒缓心情的效果是最佳的，六分钟内就可以使压力的水平降低到18%。那么研究人员解释说呢，阅读的时候人的思绪会集中在文字当中，进入书的世界会使紧张的身心得到放松。所以说下次感觉身体有些疲惫不堪的时候，不妨拿出一本书来看一看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金志文《认定》，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 是两个 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我为懂你的心愿却变化，就这做了真心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写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相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当有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墙。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那道无形的伤，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爱的加上。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没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是爱。 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跳也跳不开。 满满的都是爱，来自梁静茹，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 Kevin。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作为2016年度最后一部动画引进大片，11月25号上映的《海洋奇缘》上映以来呢，口碑持续发酵，凭借超高的好评和坚挺的上座率助力排片，票房也是长线发力，票房在北美也是持续热映，连续3周登顶北美票房的排行榜，显示出迪士尼动画在中美同样拥有强大的号召力。而根据国内最新消息呢，影片的密钥将延期一个月，持续上映到1月24号。作为这12月呢唯一一部适合全家观影的电影，《海洋奇缘》凭借超高口碑，吸引着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动画片的话，不妨趁着密钥还在延期，去一睹它的真容吧。我跟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吴亦凡《有一个地方》，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an 不眠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 你的双眼跳 天天听 MyFM 100.5，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MyFM。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将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怎么微弱逐渐随风摇摆，可贵的徘徊，披肩下的泪滴掩盖，难回你色彩，像是一枚坠落尘埃，渺小到我已不存在。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 直到。 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我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 FM。 此只为你存在。 You are cool, You are my love of my life。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我一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爱你像个打火机，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成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22:08，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 胡彦斌呢是那种很有实力的创作型歌手，同时拥有时尚感、演唱能力、创作能力。在他的唱片当中呢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也可以自由的切换。在今年的7月10日呢，胡彦斌在江苏卫视的演说真人秀《说出我事迹》当中承认自己有学历造假的经历，因为不自信而且非常怕别人怀疑他的音乐能力而对外撒谎，说自己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但是他确实用自己的真实的行动和实力来证明了他的音乐绝对是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当中是可以留下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这首早期作品《蝴蝶》，来自胡彦斌，一起来听听看吧。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너 나무 주여 상창고도 나무 연기 했네 너 마치 연장 모두가 피했던 지나치게 벌 받은 야지 넌 싹 지금 싹 다 탱겨나가 더 이상 별 볼일 없으니까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네 거짓말 때까지 이렇게 살다가 지옥 가기도 해 Go on So hey Go on hey I think 그때야 너는 태어나지 말았어야 해요 나 어떡해 어떡해 내 뒤도록 뻔 보고기 싫은데 Baby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네 거짓말 이제 네가 놓치는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李翊君呢是那种特别是歌红人不红的类型，歌红到朗朗上口，但是人却不容易叫上名字来，歌声也是滚瓜烂熟，名字和人出现的时候呢还是要想一想才能知道是谁。他的声音成熟内敛，从评剧出道开始呢，多年来演唱的很多歌曲都是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而进入了内地，其中琼瑶影视作品的音乐比重最大，而李翊君本人也凭借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和其专有的一史情歌一直屹立在歌坛当中。马上为送出来自李翊君和动力火车共同带来的痛，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an 100.5。 何埋伏，让我们相爱不给幸福。如果爱要粉身碎骨，结束没有勇气逃开这条路，我对你那么在乎，那么辛苦，拼命追逐你的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摆布？爱现在付出，痛也要痛得刻骨，不到最后我绝不退出。原谅我将要的苦一再重复，没有退路，没有结束， 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小丑，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可能在很多人迷茫无助的时候都给他过一份力量，就是来自许巍的一首蓝莲花，这是他原创的代表作，创作灵感呢来源于他非常喜欢的两位历史人物，一个是玄奘，一位是李叔同。整首歌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是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地方，用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来唱出来，却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给人里灵魂的力量。马上为送出来自许巍《蓝莲花》，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才发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不难》，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在冬天呢，很多朋友都在家里开启了加湿器，但是加湿器呢是不能开一整天的。在干冷的冬季呢，加湿器有助于人们抵御流感，防止皮肤和鼻腔的干燥。但是加湿器一开一整天的话呢，特别在小的空间里，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每天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冬季最适宜的空气湿度呢是40%到60%，过于潮湿呢则会引发肺炎等疾病。你记住了吗？OK，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的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没放弃这场梦，路到最后是说。 辗转，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还是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遗忘，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理由。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守候。Oh no， 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期待下一个梦。 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芭蕉，惹骤雨，闷欢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北京时间来到了22:47，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最新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 MyFM 1005。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郁可唯《梦想纪念日》。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数星星，谁说我的梦不实际？我深深深呼吸，自己做了决定。我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到梦中的北京。我睁大了眼睛，胡同里 ABC 世界变得好近，把梦都捧在我手心。不确定的空气挑战我的勇气，却达不到我冒险的决心。大树下的草地，我唱自己哼着歌曲，为明天的未来打气，做快乐的女生，我做我自己。我用歌声唱亮了明天，我用相机拍下了满满的纪念，时间陪我一起摇曳，紧张时变成天，爱装进心里面，真是要说再见，我用直觉选择今天。就算跨了风雪，绕远路到终点，依然相信坚持最初的信念。做勇敢的女生，美梦都实现。一个人的憧憬，隔好远。

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 Music 40 starts now. You say, 红冷的香水线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曾说过这是爱情啊，你曾讲过所以太猖狂，爱若让人成长就让人挣扎，不是吗？我还记着你的每句话，我还爱着你每个想法，爱刻得有多深伤口就多长，不是吗？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戏剧开始结尾就也悲剧，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但我们乐此不疲。你曾说过这是爱情啊，爱得越深会越猖狂，甜蜜如糖就杀人如麻，不是吗？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但是我就在这不会逃离，也许爱会让人痛，会让人窒息，谁叫我就是爱你。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喜剧开始结尾就 来自吴克群的一首不会痛的不叫爱情，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依然是猫 FM 100.5，我是凯文。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夜间到明天晴，西北风4到5级转微风，零下3度到4度。那么今天夜间风力较大，明天早上的最低体感气温呢降到零下9度，有风寒，早上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

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再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自然，哦，别心乱，这简单不过是你的手段，我的短板是你乱，还怎么不堪？卸下我所有的捆绑，到头来怎么取暖？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来自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这里是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娱乐消息。在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十年纪念演唱会之后呢，李玉刚在21号晚上在北京拜中国艺术大师韩美林为师，学习书画艺术。据悉呢，拜师场面艺术氛围浓重，相声大师姜昆来主持引导，冯骥才、马未都、白岩松、刘芳菲、杨威等数十位明星大咖也是现场见证，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涛也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现场见证李玉刚的拜师过程。看来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李玉刚也是不遗余力的在进行着。 OK，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来自王力宏《花田错》，随时在线好音乐，现在 MyFM 105.5。 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耶耶不醉不归。 小天忘掉， 我天里犯的错。 情的打扰。 Listen to my heart. 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如果舍得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清澈的眼睛 让世界为我而辽阔，路途的尘埃是我的存在。是我 当寻找光明，当我翻山越岭，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当我自由呼吸，当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当我寻找光明，当我翻山越岭，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不再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 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说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 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 是谁说过不再回头，还是让你将我淹没。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是我。 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不甘心不放手》，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依然是 猫FM 101.5，我是 Kevin。距离2016-2017的跨年夜呢，只剩十天了。各大卫视都在陆续的曝光明星阵容，为跨年亮剑。那么今天呢，北京卫视直接放大招，一口气公布了12位实力唱将的庞大阵容。那英、张信哲、罗志祥、萧亚轩，还有杨坤、古巨基、龚琳娜等均现身，打造创意冰雪舞台的BTV 跨年歌会。天后那英呢，更是亮出了杀手锏，征服全场，还是走暖心路线，用春暖花开温暖全场，或者是演唱最近大受欢迎的默呢。而情歌王子张信哲也是首首经典，是爱如潮水、白月光还是信仰，这些代表作太多的大咖们到底演唱哪首作品，实在是难以预测哈。而年轻一代的歌手也是实力不俗，像张杰、谭维维、魏晨、吴莫愁以及塔斯肯都是现场型歌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梁静茹《呵护》，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I'll take care of you。当你小小的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 世界啊， 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关注我，关注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蔡淳佳的一首《南屏晚钟》，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北京时间来到了23:51，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来为你送上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那么稍后呢 ，MyFM 100.5会继续为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一直陪你到天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Kevin 跟你说一声晚安，好梦。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 像吉他斜背在肩上，人多年轻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记得 痴心有毒，该不该早一点结束？是坟墓，是归宿，不要走到最后才清楚，为爱而哭不是错误，痛的领悟，总有人不会在乎。 清楚，为爱而哭，不是错误。